好啦，咁啊，我咪讲下嗰套卡通片系嘛？ Netflix 嗰套 系啊 ，Netflix 嗰套啊 ，AICO 系嘛？ 化身系啦， 系啦，系啦，系 叫化身系啦， 系。系咁，马仔对呢套 AICO 啊有咩意见咧？ 个作画又觉得几靓嘅，咁开头睇咧，咁头几集咧都觉得即系好紧张咁嘅， 嗯， 系， 即系对付啲佢话系嗰啲人工生命咁，好似啲肉咁样出嚟走啊，我觉得系， 系， 吓，即系开头嘅感觉少似似。阿基拉嗰啲阿铁雄嗰啲肉暴走咁嘅， 系系 都系嘅，直情系啊， 跳啊嘛， 鬼屎啦，直情系大佬，跟住嗰班人又唔知喺度踩晒雪剧，咁先嚟先咯，又唔知点解俾佢即系咁都整唔到噶嘛，系咯， 系 咁都冇事咁样，好似 OK 嘅开头感觉， 开头 OK 嘅，咁慢慢讲嗰个谜咁一路咧都叫做 OK， 咁但系发觉入咗去个禁区之后咧。佢好重，即係之後好重複佢咁樣嘅戰鬥太多啦，開始。 即係個水霸開集翻集咗好多次啦。 佢嗰啲嘢話有進化，但係佢實際打嗰陣咧又唔覺得有啲咩戰術嘅，都係 read 到佢嗰個新嗰、那個個咩，即係嗰個佢個基因咁就。 係啦，跟住佢又整啲 波長咁就 整下啲彈出嚟，跟住分配俾你哋咁射下咁就。 啲對應嘅子彈咁樣就 重複啊！ 即係同埋都係咁啊嘛！你話玩一次係咁，下次又玩第二樣咁。即系打仕途都只只唔同啊嘛，系咯，咁佢又好似冇乜唔同咁样， 系 系啦，咁同埋佢嗰个大桥咧，咁其实我都觉得我睇得半已经估到嘅， 系系 有少少， 系都系嘅，都系好好王道嘅，其实个故事其实都 吓吓，咁同埋开头我睇佢咁嘅铺排，应该会死好多人啦，咁佢又最屘又冇嘅，反而几光明，我觉得其实系。 咪真冇乜壞人啫，如果係咁直情， 基本上係冇壞人嘅、 哦。 你套嘢 係啊，即就算那個最後嗰個博士都係為咗救個女啫。 啊，係咯，係咯， 係啊， 冇壞人，邊個壞人啫？一個都冇啊，係。 唔係咁如果叫睇即係追開，可能會如果慢慢睇咧，我覺得個感覺會好啲嘅。 係， 如果每星期一集咁樣，係。 系啦，咁会好啲啊！但如果因为佢一次就抌晒出嚟，如果你系咁睇咧，我觉得系会有少少，少少觉得系重复咁，同埋佢即变咗系 happy ending 咧，咁可能同佢开头个气氛有少少唔夹啊，好似我觉得。 即开头就好似好多阴谋， 系啦，咁连嗰个局长嗰条女咧都系好人嚟嘅，真系。 即你 X 头睇到最尾，原来连烟铲都系一个慈父嚟嘅，哇！ 系啊，咁我都系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睇下 O K 咯，咁但系真系实在佢冇乜变化，咁系呢方面比较我觉得弱啲嘅啫。 嗯，系即系其实佢一早就知道呢个系 Netflix 嘅播放嚟噶嘛，即系佢唔系话哦做完先俾 Netflix 买咗啊嘛，咁啊应该佢一早已经要即系咁处理，咁佢就只不过当系一套咧每周一即系、就是、一集嘅播放咁样处理咧，咁咪即系会。即真係唔得，係啊！即如果你龍珠咧，當年嗰套你仲係連睇咧，你真係打爆部電視，係啊！係 係係 打飛你打兩個月啦， 唔係啊！仲要係每集其實前半集係重複翻上一集啊嘛，咁即跳一集睇就啱好啊 嘛，差唔多啊， 係咯。咁嗱，咁呢啲係電視製作嘅方式啦，唔係話今次呢套卡通片係減佢，其實又唔係，佢又冇播翻上一集咁衰嚇，未至於嘅。咁但係就即個進度就似係電視版嗰啲進度咁囉咁囉係囉。 嗯。 即其實一個劇場版都係將個電視版剪返咗兩個鐘啫係咪咁其實即如果你連睇嘅話呢你就要有咁樣嘅即個速度啦係咪咁咁呢套同阿滅境又比較呢如果馬仔覺得。 吓， 系啦， 都系滅境嚟啫嘛，呢、這个系咪都系入咗去嗰度，古怪怪。 都系一千人入去一个怪地方嘅啫，其 实。系啦，不呢个就玩你十二集吓，即系半个钟一集都六粒钟，系啦。即系嗰个就玩你两个钟啦，滅境又系咯，即都差唔多啊。咁你觉得点啊？比较起上，即系如果以翻一般观众啫，大佬，我想攞娱乐嘅啫，大佬系咯。 哦，咁如果你话呢套动画个娱乐会高啲嘅，咁 我真系都高啲。 都結都高啲嘅，咁但係係啊，但係嗰啲戰鬥，如果你真係追得一路咁睇咧，真係會覺得佢係每過一關都係做翻相同嘅嘢咯。 而嗰啲咁嘅戰鬥嗰啲車輛咧， 佢又真係好唔重要囉喺裏面變咗，但係其實我好鍾意嗰啲車嘅，佢裏面。 個機設好靚佢都。 啲機設啊，同埋佢其實一路以嚟成套戲，就算佢連佢平時用嗰啲咁嘅儀器啊啲嘢，其實喺好多設計嗰度嘅，真係。 嗯。 係，同埋佢哋嗰啲戰鬥服嗰啲保護衣咧，點解係戰隊式嘅？ 我直接係啦，係啊，即每人有一隻顏色啊嘛，但係其他人又唔係喎，即出面個 team 外啲人係一隻色嘅啫。 係啊， 係啦、啊，冇乜點解嘅，因為佢真係一隊戰隊啊嘛。 係啊，但係佢又冇乜冇乜特別戰隊要做嘅嘢，佢又冇喎，真係。 嗯，即佢係駕駛服咯，佢一件似係咯，個即個實質功能又未去到強化衣咁樣啦，即佢雖然佢話佢係都係用嗰啲。咩話？即係人工生命同一樣，即係佢識走噶嘛？佢三年自己係咯，係咯，咁但係佢實質用嗰陣咧，你又冇話覺得佢點？即係你覺得我唔好著寶嚟著咗件太空衣咁嘅啫嘛，咁樣 咯。唔覺勁啲咯， 即係佢感覺都係有啲維納斯戰記啊！我自己就唔知有冇睇過維納斯戰記啊？即係佢有架單輪嘅電單車咁噶嘛，咁啊啲人自己托住支炮咁走去打噶嘛。我唔係話唔好睇啊，即係我講係即係你要咁樣諗咯，係啊係啊，但係你硬係覺得佢係著住啲係 MS 駕駛服咁噶嘛，但係冇 MS 嘅，啲人就咁打嘅，咁即係阿寶定有自己喺度打咯，你覺得有啲咁嘅感覺咯，係啊，因為嗰套都係阿安然良和噶嘛，即係好咁你個感覺實覺得好似高達㗎，係咪？ 嗯， 係打下車嘅嗰套係。 系啦，咁俾咗呢套我令我有少少咁嘅感覺，即係覺得係，又都有啲似維納斯戰記喎，咁樣嗰啲咁咯，係咯， 嗯 嗯， 咁亦都有一架特別嘅車啊，嗰啲啊嘛，係咪？即係佢都有呢啲元素咁啊，咁啊唔係差嘅，套卡通製作好好嘅，不過就係咯，即係適合電視播放，係咪？好，係，就咁啦，好，咁啊好，咁我下一陣再聽馬仔再講其他嘅題目，好啦，咁我哋啊，咁啊我哋到去講啊，係咪？ 好，我哋三个继续。嗯， 系好，好啊。咁点样嘅咧？啊，咩感觉咧？ 我讲先啦。我讲个感觉先啦，唔好讲。 嗱，其实你真系睇晒十二噶嘛，十二集噶嘛。 我真系睇晒。 即系我就有跳过嘅，因为佢系。 我系真系睇晒嘅。 系啦，明白。好，咁分讲先。 我讲个感觉先。我觉得你以呢个故事嘅走向同埋佢嘅故事大纲咧，我觉得就适合拍一套。两个小时嘅劇場版，多过拍一套十二集嘅动画嘅， 完全认同。 因为佢呢条故事线，其实咧，我觉得佢都系讲我哋而家其实唔知系咪呢一两年好兴讲嘅话题，就是、人嘅意识系咪人咧？人造人系咪人咧？人造嘅脑系咪人咧？灵魂系乜嘢？其实佢都系讲紧呢样嘢，同埋呢个呢，如果讲呢样嘢嘅，你中间有啲新嘅試點講都可以講得好耐啲嘅，但係佢都係講翻嗰樣嘢，即係冇新嘅試點嘅。 佢其實只不過喺個劇情度 twist 橋，意念冇新嘅。 你同埋佢中間雖然係好有好大量嘅 action， 好大量嘅戰鬥場面，但係都係不斷重複嘅。 重複冇錯。 你會睇到佢係差唔多由第四集至到佢總共十二集啦，由第四集由佢哋入去嗰、那個那個研究所那裡到第十一集啊，他們只是開個水壩三個水壩，我記得都開了三次至四次， 是的， 還有他每一次 斷頭台嘛，他叫我做 啊，雖然每一次都是打那些好像竹蘇那些怪獸，他們叫混沌，我記得就好像是叫他們叫混沌的，那每一次的戰術每一次的打法呢其實都一樣的，他們講就說那些東西不斷進化不斷變形態，那他們的對應方法都是對應不同的形態就攞一啲唔同嘅子彈，即刻製造一啲唔同嘅子彈，即刻唔同嘅武器嚟對付。咁但係個戰鬥方法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咁你會覺得好悶啊，喺中間嗰度已經變得好悶啊。 即係佢冇一個咧戰術上嗰個嘅分別。 變化冇變化啊個戰術。譬如我對人形混沌同對竹蘇混沌，其實個戰術係一樣嘅啫，佢哋都係打。 即係你應該就打試圖咁，唔同嘅形態就打唔同方法打。 照計應該係咁啊， 佢 係啊，照計你有變化啊，但係佢唔係嘅，即係 你就算勇者王啊，係咪集集就遭打咁，但係佢唔同咁啊，密集都有個唔同嘅方法去解決件事噶嘛。係啦，咁佢就 如果佢係頭先啊 ，Tasco 同馬仔佢哋都講過嘅，即係如果你喺電視做一個禮拜做一集，你冇咁惡嘅呢個， 或者 OK 係啦。 但係你一鑊過十二，咁你有啲人，我就算當你好克制啦，你都會每一晚都會睇兩至三集啊，我當你好少啦。咁你都會有呢個感覺啊！即係我唔計你係一次過睇曬十二集啦，已經係。 你都會係咁。但如果你係一個禮拜做一集，你唔會感覺嘅，因為你覺得啊，每一集都有戰鬥場面，每一集都有解少少謎，每一集都講少少劇情，咁你會唔覺嘅？但佢最衰 Netflix 呢個平台咧，就令到好多人都係一鍋個煲曬嘅，咁你就好容易覺得個重複性好大啦。 如果你一次過抌出嚟咧，通常你一次過都睇頗幾集噶啦，你話睇兩集都 我兩至三集就起碼噶啦。我諗好多人 係啊，最少啦，係咯係咯。咁變咗感覺就真係重複咯。如果會 重複得好犀利，咁佢比上次 B 嗰套咧，就 Beginning 咧，嗰個 B 個別對 Beginning 嘅反而個變化就會多啲， 多得滯嘅。 所以個故事係啦，就太複雜啲。 係啦，我寧願佢喂拆兩套啊，三套都仲得啊，我驚。 咁呢套就調翻轉啦。 系啦系啦，其實唔使咁長。 好犀利，系啦系啦。 咁但係的確佢嗰啲設定上嘢，佢又其實都做得幾仔細嘅。 咁同埋有條主線，即係都有條副線啊。因為佢其實係講兩個女學生嘅意識噶嘛，其實都做。有另外一條，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刪減嘅，即係佢為咗阿 Tasco 你講，為咗製造一個間隔而製造一個間隔，我覺得係冇必要嘅嗰度係。 即係拉小提琴嗰個女同佢老豆 係嚇嗰度夾 硬塞女啊， 冇嗰條線個故事咪仲完整，集中講阿愛子嘅意識，究竟佢唔係人咧？再不斷探討，我覺得嗰度仲有得發揮過。嗰、那個拉小提琴嗰個女仔嗰一個啊、我覺得就係啦，我覺得就係咁。 我覺得佢嗰條線有啲少少係嗰個人自己冇嘅，咁天才就喺度葡萄佢哋嗰啲咁咯講。 都有少少嚇。 即係佢就用陰謀嚟去搶奪咗個計劃咁咯。 最可惜就係個解決方法太簡單啦，到最尾你覺得哇唔係嘛？你切斷咗個聯繫就完成曬成件事。咁你開頭做咁多嘢，好似好白痴咁啊！嗰啲嘢係係咯。 唔係就係佢就係嗰個老豆一路都唔接受佢係蠢呢個事實啊嘛， 係咯，可能係 喂， 都係呢啲啊，係咯，咁佢個老豆都後屘都呆咗㗎，都變咗係咪佢個意識留咗喺嗰度啊？ 係啊，係咯，好似呆滯滯咁樣 咯。咁同埋咧，你唔好以為完咗喎呢個故事。 嗯， 佢哋而家全部咧都係復仇者嚟嘅，所以佢咧呢套嘢咧，你記得後面係多咗個字叫做 incarnation， 即係同上次你話阿 B 啊，其實嗰係 beginning 嚟嘅啫嘛。 beginning 係啦，佢都係開始嚟嘅。 係啊係啊，我睇翻啦，你話我睇漏咗嗰個字幕後面嗰個菜單，係啊，嗰、那個就係嗰隻手嘅主人嚟嘅。係 啊， 佢直情話叫佢還翻隻手俾佢啊，係啊，佢話。係 啊，所以個如果有 但係嗰個又變咗阿叔喎，我唔明點解。 係咯，點解啲年齡個個唔同？ 系咯，我都唔知点解。佢又未系好熟嘅，但系总之系唔系高中生咁嘅样啦。 系啦，系你当佢卅岁啦，那个高中生嚟嘅 啫。系啊，点解嗰个男女主角可以维持？ 书都读得嘅喎， 即系原来佢点解咁唔信？原来呢个真系真正原因系嘛？做咩你靓仔过我嘅咧？我话做咩你系 都咁后生 嘅咧？系嘛？ 系 咯。呢下我先最唔信啫嘛。其实所以点解要打就系呢个真系真正原因吓。 呢套都系嘅，佢都系应该系个开头嚟嘅。如果收得，应该都会 有名。系啦，咁啊睇下 Netflix 有冇揞钱佢再搞啊？咁变咗，我觉得佢呢出咧，其实都系咁嘅咯。佢其实咧，如果大家睇咗都冇飞到个画尾啊， 系 一个唱歌仔嘅咧，佢喺度行嘅，行跟住最屘佢咪行个班房，其实嗰个就系佢个结局嚟噶嘛。 系啊， 但佢又冇话佢自己叫咩名嘅喎，即系行去佢想讲咗个名嗰阵咧，佢又冇讲，因为佢话佢先还翻个嗰个名俾个真人嗰个外子啊。 外子，真外子。 咁到底佢叫咩名咧？佢又冇讲啦。咁其实佢呢个都算系留咗一个，即系其实未完嘅咯件事，即系你可以再熟落去嘅一个。其实嗰班人根本都喺翻晒度，大部分人都 想 死咁佢中意嘅，佢应该系可以继续讲嘅。其实未完嗰个故仔，咁佢咪又系咁咯，又系想留翻又叫做希望有续篇咁咯。咁我而家见到就算 Unnatural 或者狂刀之冤啊，摆明想开第二辑噶啦，吓，即系原来又完咯，下一集又得十集。 哦，即结局啦，已经系。 唔系呢季完啫。 哦，呢季。 唔系佢冇咁讲，但系总之佢暂时完，系啊。咁你 Unnatural 又系嘅，完嗰阵又系最尾又话佢哋嘅。佢哋會即係會 continue 咁，即其實你唔知咯，即係佢又係開咗個 open 嘅，咁你鍾意可以有下一輯咁嘅。 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而家好似個個都係咁噶啦嚇，咁啊，係 啦係啦，寫實佢嘅都。 即係總之留翻咁，有機會就繼續拍啦咁咯。係 啦， 会写死佢嘅。 呢啲都系咁，吓，呢啲都系咁嘅。 系啦，咁但系呢两套动画就明显啲，好似系未完噶咁咁咯，系咯，只不过解决咗今次呢件事噶咋，咁同埋个戏名你都有十批图嘅。通常咁有個 subtitle 咪即係唔係得呢即係呢一出囉，即係呢個 chapter 個名嚟㗎咋嘛，係囉係囉，唔知呀，係囉，咁有啲咁嘅感覺，咁睇下點啦，係囉，咁 Netflix 或者睇佢滿唔滿意啦，係囉，滿意應該會繼續拍嘅，或者定係佢寧願拍啲第二啲呢，即係唔好續落去，點樣續落去啫，即係拍第二個古仔咁咪好啲呀，我就覺得拍第二個仔好啲呀，即係我就夠啦，係啦，即係就算 B 咁製作得咁好都好，我都覺得都 OK 㗎啦，係啦，即係你係咪真係好想做落去呢？係，我唔係囉。 因為呢一套嘅製作其實都好嘅，又係，即係都仲係 呢度都好，不過我都覺得喺呢度完咗 OK 㗎啦， 係呢度都可以，同埋佢唔講阿愛子個名，其實我覺得咁嘅 ending 都做得靚嘅，其實咁，即係唔講好過講嘅，其實都係，即係我當佢冇尾啦。應該講佢叫咩名嘅，我都 係 覺得 係。唔理佢啦，係啦，即係咁，但我就覺得 OK 嘅啦，唔使再續落去嘅啦，係啦，我 係啦，係啦，冇錯。 即係佢啲再續前緣，咁又要同翻個男主角，男主角其實係嗰個天才醫生，即係佢都係整咗個假身體入咗去咁噶嘛，係啦，即係其實佢咁講，其實即係同呢個其實係一對咁咯，即係佢好明顯講到。咁佢又話如果佢唔能夠，佢話佢如果佢唔能夠搵到自己嘅即係嘅世界，佢就幫佢創造一個㗎嘛。 嗯。 啊、即係會繼續守佢咁嗰啲咁嘅嘢㗎嘛。咁就唔知啦，係囉。咁你想唔想繼續睇佢呢？咁我覺得呢個古仔呢度完咗就 very good 㗎啦。係啦，即係。仲 好 啦， 咁樣完都完整 啦。即係其實你知啦，啲好多觀眾好鍾意重複㗎嘛，其實我哋就唔鍾意㗎，即係其實你啲冇咩好俗咗嘅嘢就唔使㗎啦，係啦，有時完得靚好過九尾俗啲喎，係啦。 係啦。係啦。咁啊達芬你覺得點啊？睇完到電動畫。 我都係跳嘢睇嘅，其實我冇睇曬。咁即係我直情覺得呢你睇個頭同睇個尾呢都已經好 OK 嘅。 好 OK 㗎啦。 都係啊，都係。 睇一同十二，或者最多睇埋十一就夠啦。 你睇三集啦，你睇一、睇六、睇十一啦、睇十二啦， 就夠啦。 即係我諗咧，都要睇下嗰、那個，即係你話另外嗰條線嗰個女仔嗰邊嘅，因為我 都唔係喎，嗰條線真係需要咧，我哋覺得 你忘記咗， 睇你都得嘅嗰條線。 因為真係，如果你就咁跳咧，就真係唔知嗰邊咩事。 即係我知啊，即係呢套戲哦，我哋多咗個價值啊，就 tip 俾大家咧。即係買馬㗎嘛，貼睇邊幾集就得啦。阿芬芬貼睇嘅就幾多集啊？一二三。 一二六十一十二啦。 O K， 一二六十一十二就得啦。O K， 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唔係咁得閒咧，咁啊睇幾集啦，係啦。係 啦，睇五集得㗎啦，係啦。 係啦，中間嗰啲其實真係有少少係重複。 重複㗎咋，重複㗎咋，係啦，重複。 係啦，當然你可能會知道咗少少嘢嘅，即係例如嗰只擠擠擠咧。嗰個透明嗰隻又點樣嚟嘅咧？我 係啦， 係啦。原來就係第一集嗰個佢老豆放車前送俾佢嗰個水晶球嚟嘅喎。咁有一次就唔知點樣佢一碌咗落嗰個基地度，俾啲電電，跟住佢就激活咗，就變咗隻擠擠擠啦咁樣。 嚇！係啦。如果你 擠擠擠係好緊要嘅喎，如果冇咗擠擠擠，後屘佢就保存唔到佢嗰個女主角個 DNA 啦。咁樣係超重要嘅一個 嗰隻嘢。哦，係 好似松鼠仔嗰隻。 係 老鼠嚟噶，直直擠擠擠啊！ 佢叫做金兒定啲乜鬼啊？ 唔係咪冤冤啊？譯做啊個 中文 嘅 係 金兒 啊！ 其實嗰嚿嘢係砰砰聲，我記得佢初初跌落地嗰陣係。 係玻璃球咯。 咁玻璃嚟㗎嘛。 係啊，但係佢後尾唔係喎，後尾軟喎。 變咗好似金兒咁啊！即係。 我都唔知點解。 豬香港糖咁樣啊 嘛。我諗佢坑落個人個頭，因為頭都穿㗎嘛，原本啊。係好喺好金嘅，金兒係好金個金。 Okay, 唔知啦，係啦，咁總之就唔係套嘢唔係唔好睇嘅，不過係如果以一次過追劇嚟講，會吃力嘅。 同埋呢佢嗰度入面呢啲機設啊、人設啊，即係或者啲科技嘢啊，其實都 OK 㗎，我睇落去咁，但係 機設靚㗎，機設 好似冇乜點提過啲咩嘢咁 咯。冇啊，車 好似就係有支槍咪有支槍咯，咁呢支勁啲，有嗰支快啲咁咯。咁但係冇乜點睇到有咩？ 佢機設著墨最多嘅就係佢哋嗰套戰鬥服，其實係最多㗎啦。佢講得 即係要點樣著啊，點樣嚟啊，咩生化係生化製造出嚟嘅，係講得最多就係佢哋嗰段暫時間。 但又唔見得有咩用喎，使佢戰鬥嘅時候。 啊、即係加強咗啲咩能力又冇乜點提及。 嗯， 我感覺上咧，唔知點解好似呢個 Double O 嗰度啲人啲衫咁樣。 我最憎係咩好似？ 嗰個設計有啲 錯咗啦，直情咩唔係似啊，係著咗啊！唔係，我都話佢其實係似高達嗰啲駕駛服噶嘛。 唉，真似 啊！咁我頭先有講過咧，咪話係即係同誒咩維納斯戰記啊嘛，即係其實你就好似有班高達駕駛員就自己落機打咁嘅 feel。咁其實咧，我就覺得佢呢一個位咧，就啱啱低落咗嘅。其實咧，啲人中意睇，因為就好 raw， 即係你直情甲鐵城啊，或者你好似進擊巨人，嗰人冇著嘢嘅，直情就咁就揸把劍就，哇！就同啲不可能咁勁嘅敵人喺度戰鬥，咁你就覺得佢好超人噶嘛？嗱，雖然佢唔超人，但你覺得咁好超人嘅，哇！唔係話攞把刀同啲人打咁，咁當然佢都超人嘅，咁佢識武功都算超人啊。咁一係咧，你唔係咧，你就真係超人喎，真係超人啊！ 嗯 系扁住头骑士又好咩都好咁加尔巴都得系，佢呢个咧就啱啱中间就系、是，咁佢哋唔知好似啲机械驾驶员咁嘅啫，咁点啊同嗰啲嘢打啊，咁打嗰阵你又、但系你又唔觉得佢哋识武功啊嘛，佢都系成日地下啫，咁变得就呢个位咧，其实就即系最唔好睇嘅，反而系变咗，唔系仲有、你唔系讲佢揸揸下机落嚟打两下啊嘛。 系， 佢真系有机渣，平时系揸个机人同呢啲嘢打，咁佢做乜？哦，个机人俾佢整烂咗，咪走出嚟，诶，逃走嗰阵射咗两枪，咁有，咁高达都有嘅，咁唔系，佢主要系佢哋咁打， 系 咯， 佢反而 机械人 咩 负责？ 即系你高达，大家想象下，如果主要嘅战斗唔系 MS 战，系白兵战啊，即系人打，你得唔得？ 系， 唔得啦，系咪？ 呢个试过嘅，曾经喺 Xbox 出过一个 game 系咁嘅。但係失敗嘅，就係、是、咁樣就失敗。 點樣嘅？話唔 係 啊嘛。 嗰個 game 就係你飾演一個駕駛員。 去搶啲機渣咁樣，係啦。 搶啲機渣。 我知啦，嗰咩咩 G 版 MS 炮。 嗰咩話？嗰、那個搶車渣嗰個叫咩話？嗰、那個叫做 GTA 高達版啊。 係啦係啦，佢就係咁樣啦，即係你諗。 哦，衰緊啊！如果係咁。 MS 炮，所以嗰個 game 咪失敗咗嘅。 係啊，一定唔得。係 咯。啊、所以系唔得嘅。 咪即系打个想象啫嘛，其实白冰战有一集有噶，咪就系、是、即系赖巴你咪打到入炸武林嗰集咯。 系。 咁如果同大家讲每一集都系咁嘅，你得唔得？ 啊，你耐唔将一集就冇乜所谓。 咪即系马沙咧，就条自己飞上去，嗲，等我见识下联邦军嘅士兵嘅性能先咁。系佢飞出嚟，唔系红翠星，系咯。喂，有条友比其他嘅士兵飞快过三倍啊！咁样、啊，你得唔得？咁跟住阿寶喺嗰邊 睇啊， 等我去應戰啦，咁樣係嘛？ 佢呢度係怪， 跟住兩條友喺度隔劍啊嘛，咁篤篤篤咁第二集呢度玩呢樣嘢啊，唔使最尾一集，你睇唔睇？唔係咁你睇得 MS 多，喂最尾一集俾佢兩條友落地隔翻次劍啦，佢 OK 睇翻集 OK 嘅，但你四廿二集都係睇佢咁，你就想點啊大佬咁啊？係啦，唔係原本都係咁噶，同佢講。 系啊， 最初設定系咁噶，唔系你知唔知马沙揽住嗰支本嚟剑嚟噶？你知唔知？ 唉， 即系佢系攞嗰支嘢咧嚟同阿宝打嘅，即系如果你大家睇过佢有啲嘅嗰啲填色集，你就知噶。 嗯，哦， 竟然阿马沙系用嗰支嘢同阿宝喺度打剑噶，真系好好笑啊！咁如果變咗咁，我諗高達真係會死咯，即係呢套一定唔會睇，而家仲睇緊。 即係變咗嗰個咩韓國版啊，定咩嚟噶嘛？ 哦，係黑騎士傳說。哦，嗰、那個仲勁，阿寶其實就係阿馬莎啊嘛，嗰、那個、 嗯、 馬莎除得面具咪阿寶咯，係啦，希利亞除得面罩原來係馬西啊嘛，好嘢啊嗰個係啦，係啦，咁下一次諗下，即係其實呢個位咪啱雞肋咗咯，你睇住一班著住。駕駛服咁上下嘅人喺度打，咁係咪主戰鬥場面係咁喎？咁同埋咧，佢都放棄咗嗰啲機啊，即係嗰啲機呢度咧，真係當車嘅就完全 係咯， 係啊，坐啊，就真係我哋運當運。 冇錯，係佢哋打嘛，主要係佢哋個人打啊，真係係嗰啲真係變咗裝甲車嘅啫。咁你變咗成件事就浪費咗嘅。其實嗰啲機設根本其實佢嗰啲都算係一個 walker 嗰類咁嘅機嚟噶嘛。 係啊，係似嘅。 佢唔係真係車嚟噶嘛？咁其實佢可能嗰度用翻嗰啲嚟打多啲咧。即多翻啲啦嚇，咁、你有人有呢啲打，咁啊好睇啲咯，成件事。即有啲機械動畫咁嘅感覺啊，少少係。 即係佢哋平時喐咧都係即係踩到攬咁樣跣住佢咧，我成日覺得唔老收咁樣嘅好似。 老老收， 啲機係咁啊嘛，但係佢邊度變咗個人咯？ 唔係你唔係覺得佢係進擊啲巨人咯？ 嗯，咁呢個又唔同。進 擊巨人，佢哋騎馬，佢哋坐嗰個 loader 咁嘅嘢。 唔係，即係佢平時咪飛嚟飛去咁樣，咁嗰啲咩揾啲索咁樣咩咁啊？ 係。 咁但係因為佢 raw 啊，人哋係冇著嗰啲咁嘅嘢 啊。 咁成件事又好鬼古老嘅咩？你個感覺好超人，好武俠啊！ 唔系个危机感会 系啦，强好多，冇错啦，冇错啦， 冇嘢保护你啊嘛， 冇错啦。呢度你又讲到佢着嗰件嘢几劲几劲，但系最后我又唔觉咁，你先渣啊，大佬。 同埋冇死过人啊， 嗯， 你要一个咯。 咁你要劲嘅，不如索性讲佢着完变咗加尔巴啦，好唔好啊？ 系咯， 但唔系喎，着原来都只不过系哦，原来都阿宝你着咗战斗服咁噶咋。即係著太空衣咁嘅咋，咁做咩？咁做咩？ 個又唔係幾好睇個畫面又，唉。 唔係佢都冇表現過去到咧嗰件嘢有生化係有咩用？ 淨係著嗰時好唔方便咯，會嗰件衫會自己走嚟走去咯。 除唔甩有時候係嘛？ 係咯，係得咁多咯，其實係。係 真係好麻煩嘅一件嘢，除咗件衫會自己走咗係啊，係啊，係 啊。 俾你著咁啊，件衫會玩你係嘛？ 啊！佢究竟係生化唔係生化，其實好似冇乜必要咁啦，已經變到。 係啊，佢又未至於話可以令到佢哋變咗有好大力，即係一跳跳好高，咁佢都係要靠噴射咁。咁你同著件普通戰鬥，即係著翻件駕駛衣係咩？ 佢仲話要食嘢啊！嗰件衫要食嘢要排線啊！佢要孭兩個袋啊，膊頭。 即 係 好似講到好個設定好似好多嘢咁，但你出到嚟其實同一件普通衫冇分別。咁你開頭設定咁多嘢，好似好廢咁啊，係。 系咯， 浪費咗咯，浪費曬咯。 係啦，其實個設定都過癮嘅，你肯定喺呢度發揮多啲嘅。 咁佢咪俾多啲嗰件嘢，其實有強化能力啊，咁俾我哋見到咯。 嗯，係咯，係咯，係咯。 如果冇咁就嘥曬咁，睇到想乜真係維納斯傳記咁嘅啫喎。 唔係。 係咯。有班 MS 駕駛員喺度打咯，我見到好似咁，係咯。我唔覺得佢有咩特別嘅，咁嗰啲駕駛服都唔係冇功能㗎，咁啊最少。即係你好先進先有件太空衣咁薄嘅啫，咁件衫使唔使屙到個人都要屙㗎？係，咁喺太空咁多個鐘咁多日係嘛？咁你唔講啊，我都估到你件嘢裏面有尿袋㗎啦， 係啊， 唔使講㗎呢啲。 佢講到明 係咯，你講到明就盡情攞條飲管跟住自己飲翻啦。你話其實件衫過濾埋啲尿又變翻做水啊嘛？唔系讲笑噶，其实你有咩需要噶？ 其实系啊，其实系 嘅，系啊，其实有咩需要噶？系啊，咁你后面 嗰件衫其实系互相辅， 系 啊，配合， 系啊，跟住你丝丝服薄啊，仲犀利啦！个 M S 驾驶舱成系个厕所嚟噶嘛，嗰下先犀利，打打下， 但系都 要啲屎啊！嗰架你都喷翻你屎啦，唔好咁大力打落人哋架机个驾驶舱，可能整到你成身屎啊！唔係打唔打死嗰個人咁，不如整污糟自己啊！因為佢根本就屎塔嚟嘅嗰個，你搞清楚先啊！係啦，咁唔係個機械成識瀨屎啊嘛，因為要放得閒要排下出嚟啊啲屎啊，係咪咁啊？即係嗰機械人都有排泄嘅功能啊！ 嗯， 係啦，冇啊，佢冇啊，其實都係咁啦。但係呢套嘢係嘅，佢後面做咗好多設定嗰啲嘢係。其实如果大家中意睇设定咧，呢套嘢又几得意嘅，系，嗰几架机系其实系靓嘅， 靓， 系，即系好似将啲工程车嗰啲嘢又整咗啲多脚炮台嗰啲， 系啊， 咁个人又可以夹出嚟，咁其实我都系一个将雪糕雷花嗰个 loader 咧，即系 alien 入边嗰只嘢再。即係再整過嘅一個概念。 我覺得佢似阿凡達嗰個多啲。 兩溝啦，都係嗰啲嘢啦。 因為佢有駕駛艙。 因為佢唔需要真係用啲手腳嚟喐佢嘛，佢甚至有自動即係無人機呢個系統啊嘛。 係，可以唔使。 係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架 loader 咁嘅嘢啦，你當佢係，佢好細嘅啫嘛，嗰個嘢嚇。 係 阿凡達嗰個大好多 嚇。阿凡達大啲。 係啦，咁同埋佢最得意就係佢好似 Park Labor 咁咧，佢個人可以突出嚟啊！ 系， 即系呢一个咁嘅，即系咁样夹出嚟呢个概念咧，之前冇啊，系，咁佢呢度就真系玩翻啲 工程车咁样，铲泥车咁样咯。 佢个样子铲泥车，但系佢夹个人出嚟嗰下系啲装甲车或者嗰啲 即係睇一車咧，你先會夾個人出嚟，跟住上面有啲機箱嘅。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佢又整咗你落去咧，我覺得幾正喎、啊。即係其實大家唔好睇漏咗，其實個機設我覺得做得好好嘅。咁、 啊、 可惜喺套嘢入邊冇乜用嘅，即係好似好配係啦、 嗯 啊，即係嘥咗咯，我覺得係咯、啊。即係我覺得呢幾屆嘢你出模型都有 point 啊。 哇！靚啊靚啊。 係啊，但我就恐防呢啲未必會咯。 我話應該就唔會啦。 係啊，係啊，即係因難少少啊。 佢唔會商品嘅呢啲，唔會 難啲咯，難啲。佢套嘢自己都唔強調。 係。 係咯，你騎士魔法都出唔掂啦，仲呢啲。 係咯，出咗兩。 但我係覺得靚㗎，嗰幾架車其實靚㗎，同埋佢可以嗰啲細嗰啲又孭喺嗰架大嗰個度啊，咁佢成個整體。 係。 因為佢有個好似風冚咁嘅嘢，即係掹過去，咁因為佢話佢哋要氣密㗎嘛，即係佢話成啲空氣都有問題嘅，或者嗰個。即係佢嗰個咁嘅地區入面啦，即係如果唔係佢都唔需要著嗰件嗰太空衣咁嘅嘢啦，咁變咗佢其實都諗得幾好㗎喇，咁同埋佢嗰啲機細架啲可以一架拖一架㗎喎，最得意呀。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好得意啊，係啊係啊，其實 同軍方嗰邊嗰個設計又爭少少嘅，其實係即軍方嗰邊又軍事化啲，但係雖然外形係接近， 啊、 但係佢係軍事化啲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機設呢套戲有㗎，如果大家中意啲機嗰啲咧，呢套戲 O K 㗎。 系啊，比较真实，即系好真实嘅。佢哋啲机 系啊，咁大家可以中意呢啲又可以睇啊。不过可惜呢个戏真系唔强调呢啲嘢，佢只系存在嘅。系、嗯、啊，系啊。 是 啊，但佢最得意咧，嗰啲自卫队咧，又完全系用真实军备嘅。 系啊，收尾 佢都唔明 啊。 咁你话呢班友系做乜鬼嘢啫？拾荒者啊，定咩 diver 啊？即咁点解佢哋用啲嘢好似高达嗰啲咁样咁？点解啲军佬系现代嘅？ 咁嘅， 佢哋变咗特种部队啊。 佢哋未來啊，大佬，即係呢下我覺得好怪咯。都當然，我知佢想玩嗰啲怪獸片，即係你有成排嗰啲喺度射飛彈嗰啲，咁你係翻呢啲樣子似樣嘅。 係， 如果佢成排整到未來咁，就冇咗呢個 feel 嚇。咁 都係太差， 但 係 個科技平衡咧就真係奇怪啦。即係如果民用嗰啲去到咁，係咯。即係你話純粹嗰啲特工你有呢啲咁唔奇啊，係咪？或者 OK 咁你常規軍備冇特工隊或者有啲先進啲咁，但係呢班係唔係喎？呢班唔係軍人嚟 嘅，基本上係入去個禁區裡面執翻啲嘢出嚟 嘅。係啊，嘅工人啦、啊，或者嗰啲係。咁點解呢班友揸啲機都同班嗰個特種部隊差唔多，但係班軍人反而係用現代科技嘅嗰啲嘅，即係呢下真係有啲奇怪啲，係啦係啦。 嗯。 就咁啦，不過即係都有佢嘅好睇嘅地方嘅呢套書都。 係，都值得睇嘅呢套動畫。 但係佢製作唔渣嘅，畫啊集集都靚嘅。 都 係 靚，都靚 嘅， 都靚 嘅。因為佢裏面啲人咧，佢啲唔係話啲手腳係直不甩咁嗰啲好卡通嘅。 嗯。 即係你留意下個女主角咧，係有腳瓜窿嘅。 我想講佢個人設啊。 係有大髀型嘅，係啊。 佢個人設係。我覺得佢嘅人設刻意翻去八九十年代嗰種人設嘅，我唔知點解我感覺 係 即係唔似而家嘅人設， 而家嗰啲嘅係啊。 你如果中意睇八九十年代嗰種人設咧，其實呢套啱你睇嘅，因為佢唔似而家嗰啲好萌啊嗰啲樣， 唔 係 嗰啲樣 嘅，嗰種樣 萌嘅係個女主角， 佢係似八九十年代嗰種感覺嘅，我覺得 佢個女主角除咗佢個條頭髮咧，前面有一。扮打橫飛啲係現代嘅髮型設計之外咧，佢成個係似舊嗰啲嘅，的確係。 嚇！好典型嗰啲日本漫畫，即係舊式啲嘅日本漫畫嘅設計，即係眼嗰啲眼啊， 係啊， 第二個口五官都係。 因為佢人咧畫得係啊，其實畫得人。 係啦係啦 係啊係，即係有腳瓜窿嘅，大家睇清楚。 唔係嗰啲有咪咪咁樣， 唔係畫兩支竹啊腳嗰啲嚟嘅，即係佢有大髀嘅啫，大髀粗嘅嗰個女就係。你仲覺得咧？做咩畫到佢咁嘅？咁平時話啲少女唔係通常都好幼啊咁噶嘛？佢係真人咁嘅，啲身形係佢真人咁嘅，係。 咁又唔係話佢尖下巴嗰啲，佢又 唔 係。 唔 係 嘅，唔係。 都肥嘟嘟咁 嘅。係嗰啲樣。 咁如果你中意，我即係我咁，我中意八九十年代嗰啲卡通嘅，我會中意呢種人設多啲嘅。其實係，即係我個人喜好係中意呢種嘅。其實。 真啲咯。 哈哈，我中意呢種咯，所以就係啦。 係啦，咁啊，走啦，大家睇啦。咁下一套嘅係會唔會演係哥斯拉呀定係邊套啊？如果下一套 Netflix 正常佢而家宣傳好似就哥斯拉，哥斯拉五月啊嘛，因為 哦，即係中間冇啦，冇再有。 暫時未有任何消息，係啦。 好， 唔係話戲院會上。 係啊係啊，我睇話題。 係戲院上完嘅 Netflix 會上。 我睇無面超人咧，都有哥斯拉嘅畫頭啊。 哦， 但係舊呢套。 唔係，係上翻第一集啊。 第一集嘅畫頭啊。因為戲院會。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喺香港嘛，係，係犀利啊，犀利啊 ，Netflix 都做完啦，香港四院好，有冇搞到啊？ 做翻 上翻滅境一份。 我真係唔知會唔會 嚇滅境就唔會㗎啦，不即係咁講，你 Netflix 上完仲想？咁啊，最少上翻套咩啊？嗰套咩咩玉子啊？上翻玉子啊？ 系啊， 唔会噶，你理论上唔会噶嘛。话仲想啊？ 唔知点解哥斯拉又会做喎？系咯。 我唔知啊，系咯，竟然会系元素啊，系咯。 仲有话头睇添，我喺睇啲 幕。系咯，下次又唔知请边个嘉宾过嚟咧？系咯，冇啊呢套应该系嘛？ 系咯，应该冇啦，唱主题曲应该冇啊。 冇啊，冇乜咩特别啊。 唱主题曲。 系咯，个男主角边个配阿公嘢真手啊？好真系。 我唔知道，我冇分， 唔記得啦，係配曬啊嘛，咁你新手配曬所有男主角噶嘛， 所有男主角都係得佢一個人， 係咯，係啦，係啦，全部都係佢， 唉， 由鹹蛋超人到高達乜都係，係咪都係佢嚟㗎嗰個？ 咦，真係要 check 翻先知喎，係 咯，咪得 anyway 啦，佢又唔會揾佢過嚟嘅，係咯， 唉， 係咯，啲人憑啲女嗰啲嘅啫，香港。 哦。今次水木一郎嚟都勁㗎啦，其實都 係。我講呢個啦，咁快講呢個啦。 我提啱。 唔緊要，都可以啊，因為其實呢個我原先都諗住以為今個禮拜會講埋萬能俠，點知原來係未做。係。係 咯，因為住我哋開頭。 咁啊，做咗一場啫，就係嗰個水木一郎陪你一齊睇嗰個。 係啦。 咁有啲朋友真係去咗睇喎，琴晚。 系 啊， 好 热 闹 啊！ 应该系两 场 嘅。 哦，两场。哦，好啦，讲埋佢啦。我哋反正呢度讲开动画。 反正我哋都冇睇，我都系讲 个 情 况。系咯，好啊，点啊， 点 啊。 我见到都好热闹。 分咗 house 一同 house 二嘅。 哦。 哦，即系同一时间播两场。 系啦。有一场系普通价钱嘅啫，即系斋。 系啦，系啦，应该系60几蚊，因为我见到有人铺张。 即系佢系优先做啦，就正式啦。咁另外一场贵喎，好似成咩200几蚊。 299蚊啊！ 系啦， 咁啊，水木一郎有即系入边再做 show 嘅，系咪啊？即系除咗外边嗰场 show 之外。吓？ 佢有 T 恤送，有杯送嘅，嗰个。 系仲有个呕吐纸袋系嘛？唔知话送纸袋，我好奇怪咩送纸袋？ 系咯，点解会送个？ 咪有个袋帮你袋住啲嘢啫。 我以为要睇到呕要送个纸袋啫，系咯。 入晒 香 嘅嘢， 系啊，咁有两 T 咁啦， 即系可能惠康都会写埋系嘛，送胶袋噶嘛，系嘛。 我开头都谂住睇噶呢场，但系点知佢想睇《暴面超人》就睇唔到呢场 哦，即系个时间唔得啊。 其实同一时间添，其实。 嗯。 哦。 因为我星期五睇啊嘛，无面超人，我就 赶 唔切睇铁甲万能侠版，我系咁啊，要留翻。 嗱，即系铁甲万能咧，实质我哋网上啊睇过噶啦，不过而家系争在想睇下个即系字幕版现场。 系啊，因为有呢只讲法，系 嗯， 系啦，就想睇翻。 咁你如果睇埋啊，水木一郎嘅正啊，的确，如果现场，如果现场，我相信系正嘅。 系啊，系啊， 即系搞气氛，佢好叻嘅。 我见到都唔少人去。 好热闹啊！佢哋影大合照添，仲啊，如果佢哋好啊， 不停嗌兄贵兄贵咁，我见到系咯，都 系。 但我即系嗰个 picture 出咗嚟，嗰系阿 Billy 啊，死啊真系。 哎呀， 系 啦，惊 唔系啊？咁嗰个啲人通常都系讲嗰个啊，大佬。唔系谂起个水木一郎啊，大佬。 哦，水木一郎正，水木一郎正好多。 系咯，咁佢氹得現場好開心嘅，系咯。 哦，佢哋 系啊系啊， 啲老江湖咧氹搞氣氛一流嘅，其實。 系，不過我唔知下面嗰班人係咩年齡層啊，睇冇影唔到，見乜咁冇人影下邊。 有啲大合照咯，見到。 見到啊！我因為啲片你一定影台噶嘛，我哋冇影到周圍啲人咁。 因為佢哋有一齊影大合照。 哦，咁點啊？咁你望到係咩噶？係咪都係老鬼嚟㗎？ 我諗由20至50之間都有嘅啲人係。 哦，即都有后生仔嘅， 都有 大 少 少，咁都 有啲嘅，咁咪全部都系咯。 一个都50岁，或者去咗奇英啊，或者系。 咪老人院啊，大佬。 老人院。 下边得阿公阿婆喺度坐住轮椅咁喺度好似睇，咁样啊，仲老过水木一郎啊，下边班观众啊。 我哋其实好阔嘅，其实好阔嘅，因为 keep 住出玩具 ，keep 住有动画啊嘛，其实电视都，同埋机战嘅 game 又不断会出，咁所以嘅年龄层都好阔嘅，其实系。 嗯，希望系啊。 佢唔系一个断层，因为佢冇断层啊嘛，铁甲万能侠系，佢一路 keep 住啊嘛。 唔知啊，因为佢哋成日强调呢个传承啦。 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啲嘢叫乜都傳承唔到，咁即係呢個我就覺得唔知啦，算唔算？ 係 咯，算唔算傳承咧？即係淨係 keep 翻叫做鐵甲萬合咯。 係咯，個名就一定傳承到，因為 都唔係 咯 呢個名。我今次都 OK 喎 ，keep 到喎。 即係 keep 到啲翻譯。 係啊係啊，反而有翻後生嗰啲咧，唔知咧。就喺度話，哦，點解會譯到咁樣嘅咧？即係佢哋可能聽開啲台灣嗰啲啊， 或者玩開機戰，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做咩唔叫做魔神意識嚇？ 咁啊未至於嘅嚇，啲人有啲名咁咯， 都 人名會叫翻做咩嘅啫嘛？ 都 已經 收集 完 嘅咯喎， 咩咩 劍鐵也嗰啲嘅咯喎， 咁佢想叫咩？ 係咯， 想叫佢做咩？ 唔係，佢依家好似係跟翻香港嗰啲嗰啲。 嚇！盜劍佬唔係，我睇畫頭都仲係叫周格兒噶。我睇畫頭嗰時。 唔知喎，我聽到啲人係咁講喎。 真係叫康定方。 啊！即係點啊？唔係點解唔叫？ 即係你意思琴晚睇完咗個字幕版，佢哋裏邊係咁叫？ 哦，咁我唔係冇㗎睇啦，即係總之有人咁講話。 邊度睇到啫？就係問邊度睇到啫？邊度睇到？我哋冇睇到。 到。哦。咁都係。都是在我那些即是那些其他的網台都是 ACG。 不是啊，我問緊他在哪裡看到人家這樣叫啊。 不是，那當然是在他們入場的嘛。 OK， 那得那下個禮拜啊分分分眼見證。 我下個禮拜會入場看的，那我可以報導究竟裡面有什麼譯下 去。好。 好， 系啦，咁梗系我哋就梗系希望见翻写翻呢个《盗剑龙》啦。 喂，梗系《盗剑龙》啊。 系啦，呢个咩咩咩咩咩啊？咩高正文啊？ 高正文咯， 阿 boss 咁样最有型啦，梗系。 佢唔系叫 boss， 首领。 啊，首领系叫 boss， 系日文嚟噶，反而系。 大天牛，大天。 系咯，大天牛爱美神吓。 维纳斯咁咪好咯。 系啊，系啊。咪咯，万能侠二号啊嘛！ 我都想咁样叫啊！喂，高热火焰气体流酸，我都想佢咁叫啊！ 系啊，如果佢叫得翻晒，我哋咪拍手咯！我哋呢班友系 咯， 咁跟住嗰班后生嗰班咪讲粗口咯！ 系 做乜叫呢啲名啊？又问咁你做乜叫佢做铁甲万能侠啫？你唔索性吓直接叫佢马仙加啫啫？ 魔神二世咯， 系唔系？我最得意咧，你冇见过铁甲万能侠二世啊？你冇见过 啊？ 系。你冇见过咩？个戏名啊，最初啲人系写铁甲万合二 set 啊，咩铁甲万合二 set 啊？铁甲万合咪包埋个二 set 咯 ？Come on， 一个名嚟噶嘛，嗰个 系啦， 系咯，同埋铁甲万合二号咁啊，二号咯， 系啊，唔使加个大字喺前面噶， 唔系大铁甲万合二号噶嘛， 系咯，即唔会系呢个咩噶嘛，系一条马辉噶嘛。 系咯， 系咯，都唔会系，所以都唔会系马沙阿兹纳布咯。即系其实喂，呢啲系 唔系咁译嘅？ 大佬，即系人哋本来嗰系汉化，咁咪汉化咗，咪唔会又加翻佢原本个姓喺后边咁样系咯。即系呢啲唔系啊，即系 怪。 冇啊！而家嗰啲人咪死话要忠于原著嗰班嘛，一班就系咯，另一班就呢个齐木南雄。系嘛？的災難啊嘛！即其實好似覺得喂唔緊要喎，啲笑話好笑，話知你講啲地道嘢落去啊咁樣噶嘛。即我唔知道到底嚟緊嗰套有廣東話配音噶嘛？ 係 喂，咁嗰套你不如地道啲啊，係嘛？謝賢南紅的嚇災難啦、啊，不如叫做咪仲地道，好嘛？做咩叫齊木南紅？因為我唔識邊個喎，係咯，我識謝賢同南紅啫嘛。咁 嗰套有粵語配音㗎，嗰套 有佢咪 有 咩咩？我係千年一遇嘅女神咁樣講嘅，係啊， 哦， 阿肥環嗰個角色係咯，咁我唔知佢有機會，佢真係咁講嘅。咁上次銀雲佢都喺度做翻嗰個千年一遇嗰咩咩奇蹟之一枚啊嘛，嗰幅嘢嗰度 係哦， 佢都咁樣做翻㗎。咁佢裏邊可能或者真係咁講啩，我唔知啊。系咯，咁但系而家啲配音，佢哋平時嗰啲配音咧，有啲好明顯係佢哋自己家裏噶嘛啲笑話。 啊，係係 係。係啊， 啲港式嗰啲嘢。 係啊，但係我唔得噶咯，我覺得，即係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嘅。 係。 如果嗰套係銀魂啊，或者啲齊木南雄的災難嗰啲啊， 唔好，我都 係嗰套， 我都唔覺得應該 係咁啊。 咁唔應該，咁你唔係你翻譯同配音，你應該將佢原本嗰個嘢講翻出嚟嘅， 我不嬲都係咁嘅 ，OK？ 即係如果你唔係啊，好奇怪，咁你啲名你又要人哋忠於原著，人哋叫杜劍龍都唔得，咁你點解調翻轉啲 get 你又唔要佢翻譯翻原本個日本嗰個 get 你又覺得喂好笑啊，佢譯咗個香港 get 好笑，咁其實咁同你同阿徐克同阿李居明當年寫嗰堆即係嗰堆亂寫嗰啲對白有咩唔同先？啲風之谷啊、馬 cos 啊。有咩唔同先？咁啊，當時佢嘅出發點都係覺得我要地道啲，想一般觀眾聽得明啊嘛。咁只不過佢哋嗰時就即係佢寫得唔好笑啫。唔係佢寫得唔好笑啊，即係佢以為自己好笑而寫得唔好笑啊。哦，咁即係如果佢真係寫得好笑，你就 OK 嘅。 啊， 即 係 即龍貓佢見到龍貓，哇，好似盧海鵬啊你咁呢啲，如果你笑得出嘅，咁你就覺得 OK。唔係因為佢笑得出同佢笑唔出啊嘛，係佢唔應該咁樣去改啊嘛，係啊，咩大卷草紙大卷刺紙即係做咩啫？即係我成覺得係對作品一種侮辱嚟㗎，即係我真係認為係。 嗯。 嚇，唔係即係無論你係嗰個名呢、這個就擺明係侮辱啦，大卷刺紙大卷草紙大佬啊。 係 即係你哥婆叫八婆㗎大佬。 係。 嚇，做乜嘢啊位大佬？嚇。 嗯。 咁再隔篱个伯咪叫仆街， 定叫罗海鹏啊？ 唔知啦，即系我觉得喂唔系，即系唔系因为佢写得唔好笑，我觉得佢唔应该改吓。 嗯， 即系冇理由超常要塞会出现周子若之类嘅名嘅，即系咩事咧？系咪《倚天屠龙记》？即系你个真我完全系唔明白点会吓《蓝色是霸王花》嗰啲，即系。唔係，即係你要咁地道，咁其實咩叫地道？就係、是、你認為一啲香港人唔知係乜，或者唔識笑，佢認為唔識笑嘅嘢。咁其實高達都喺奇羅羅嚟講，嗱，我就好欣賞無線奇羅羅嘅配音，即係佢就好犀利嘅。佢所有高達裏面嗰啲叫嗰啲名咧，係準確過高達真係入面配音叫嗰啲名嘅。喺奇羅羅入面係準啲嘅。 嗯， 佢真係叫得翻當年嗰啲名嘅。好勁嘅，我都唔知咩人嚟嘅嗰啲，係好犀利啊！我佩服。咁你話喂，其實我奇羅羅都唔係俾你班高達迷睇㗎，其實都好多係啲靚妹啊嗰啲睇㗎。其實佢使乜識馬莎唔馬莎啊？你啲咩照顧好啫？咁如果你以佢哋嘅思維，佢咪求其安個名佢咪算咯？ 係。 點解佢要咁辛苦要挖翻一個好香港一個即係我哋叫香港正式名嗰個名先？ 嗯。 佢唔叫做馬莎都得㗎。 嗯， 系嘛？咁，但系我又出奇地见到，喂，呢班靓妹睇完之后，佢竟然真系认识咗高达、哦，中国奇罗罗，佢真系知道有条友叫马莎、哦。喂，咁你如果佢哋个思维系，喂，我都呢班人都唔识噶啦，我求其叫佢做麦提莎得嘅，咁嗰班女咪唔知系咩嚟咯？ 系， 咁点会系你求其安样嘢系 O K 咁？喂，其实佢系唱咩歌，你咪唱翻咩歌咯。你唔识唱，你咪播翻日文咯，系、嗯、嘛？你会唔会嗰个剧场版林明明唱歌？喂，都唔争在啦，我都真情流露啦，唱。喂，跟住不如跳舞街啦，唱埋，好嘛？阿林明明走出嚟，叮叮叮叮叮叮叮啊，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咁得唔得？你有冇嘅？你鞋都掟埋上个银幕度啦，但好地道喎、啊，唱咩男朋友是机师啊，咩小白龙做乜啫？咁唔地道，咪你接唔接受到？我就接受唔到啦。佢都识做、啊，冇喺个决战嗰阵播陈慧娴嗰只、啊。 嗯， 佢唔系喺决战嗰阵播真情流露嘅原唱先播，佢决战真系播翻我有几爱日文嘅、啊。 嗯。 咁、啊、你咪就係你喂你即係就係咁囉係囉。咁我就唔覺得係可以唔係即係一係點解你會叫啲香港啲名呢就是、因為當年電視係咁叫㗎嘛。咁即係同孟波 啊一樣啫。咁你下次城市獵人咁睇、哎、你可以叫返人民名㗎。咁我都冇話錯咁唔可以講錯。咁但係其實叫孟波都冇問題 㗎。 咁、啊、你做 IQ 博士嗰陣我請問你會叫嗰啲人做咩名字你都係叫小雲小吉㗎啦。你咪叫返做 Aleli 呀咁佢反而可能啲人叫返轉咩呀點解咁叫嘅。 邊位呀 係喇邊位嚟㗎。係 唔係，咁你其實你係因為你係已經入咗個文化嗰度嗰樣嘢咁。咁你呢、這個即係傳承啊嘛。 嗯。 唔係咩叫傳承啫？叮當咪傳承咯。係。哆啦 A 夢咪係錯咯。 嗯。 係。即係我唔承認哆啦 A 夢呢個譯名㗎。你叫得做哆啦 A 夢，不如你直接讀個名字就哆啦 A 夢，啱唔啱啊？何必要咁樣啫？係嘛？我就認為係咁啦。嚇，咁咪直情用日文發音或者用英文發音咯。係啊，比卡超你唔中意叫比卡超嘛？咪比卡超咁，定要超咁嘅話，最尾嗰個音唔係超，係啦，要學佢咁讀嘅，係 OK， 咁是正宗啊嘛，係咪？咁你講正宗啊嘛，啱唔啱啊？咁你唔鍾意叫高達囉，你咪叫返做間達姆囉都得㗎。係呀，唔係根揼呀，根揼都錯呀。係呀，唔係囉，我覺得。咁其實好奇呀啲嘢係咪，即係而家嗰隻就係斷文化斷層㗎嘛，咩傳承啫。嗱，我睇返佢現場啦，即係嗰個免費嗰個 show 啦。其實嗰班司儀呀自己都唔識啦。好明顯啦。 似乎都是的。 是的，他叫那隻做什麼二號機的嘛，我什麼二號機看 Alpha 有二號機的嗎？馬能俠那隻真的叫鐵甲馬能俠二號，是吧？ 是的， 一隻叫庫拉多麥專家嘛，大馬能俠嘛， 是 的，不是嗎？那他沒有提及第三個而已，第三個叫什麼？佢一定唔會噏得出咩巨靈神㗎啦。係咪咁你做咩三號機喇嗰架叫做。 嗯。 哦，咁我知啦，咁嗰、那個唔怪啦，嗰、那個零號機嚟嘅，而家新嗰陣嘛 ,Zero 啊。咦，我以為自己睇 Alpha 啲嘛，你叫咁叫。呢個名係冇，從來冇人咁叫㗎喎，咩二號機啊，咩搞咩啊大佬。係囉。咁佢哋直接叫嗰個做 Rocket Punch 㗎嘛，咩 Rocket Punch 即係我哋講㗎嘛，火箭奔馳㗎嘛，飲品嚟㗎嘛，係咪？ 嗯， 係囉。咁你嗰啲鐵甲飛拳嗰啲去曬邊啦？即係如果你講傳承㗎，我先覺得好笑喎，傳承咩？我唔知傳承咗啲乜喎，係囉。咁如果全部返返去用日文叫咁係咪傳承呢？其實咁香港講咗咁多年嘅愛美神飛彈又去咗邊啦，就淨係形容嗰啲女星係咪變咗，甚至佢哋唔再記得其實同鐵甲萬合嘅關係嘛，即係愛美神飛彈就佢都唔知出自呢度，咁係傳承唔大家再諗真啲啦，係咪咁係咪傳承呢？即係你識叫老細咁，但係你知唔知老細個來源呢？係咪你話啊我條菜呀、啊、咁樣，你知唔知我條菜嘅來源呢？咁你傳承就係唔係就係個來源呢？或者你會即係你會仲會咁講咩？即係首先有個講法你會繼續咁講啦，而家都冇人話我條菜啦、啊。都冇用菜嚟形容條女啦，即我條女都仲有吓，唔系佢傳承咗個條字啊， 系 個條就嚟自棵菜噶嘛， 系 佢冇傳承到棵菜啊，傳承咗個條啊，咁啊條變咗條女啊，大佬系咁樣，咁叫傳承，唉唔知道，我覺得好笑，系啊 ，anyway 啦，咁啊，即系而家好似有人入場，即系仲有人入場肯俾錢。 嗯， 傳承咗個 market 咁樣囉，係囉，我覺得係咁樣，係咪㗎嘛，係囉，咁繼續有人睇，咁繼續有人消費，咁就係佢哋講嘅傳承囉，係即係我哋又返嚟係喂唔該呢 Coco 你鍾意有人記得呀、啊、記唔記得鐵甲萬能俠係咩嚟呀，記唔記得係咩嚟呀，係 囉， 即係我諗佢哋連嗰啲咩出嚟啦，萬能俠落佢啲朋友號你都唔知啦，是吧，即他們一直接是不是煎糕那些的嘛，是咯，不是即是那現在對日本的認識是普及了，對日文的認識也都普及了，很多人都懂日文，嗯 咁係咪代表即係當年呢堆嘢可以掉咗去嘅呢？係咯，即係呢堆當年入嚟香港嘅呢堆文化係咪其實已經係冇價值嘅呢？即係隨住啊亞視可以即係拜拜咗嘅呢，咁 I don't know。 咁但係佢哋又繼續叫做鐵甲萬合㗎喎，最奇怪。 嗯， 係啊，即係留返即係高達咁囉，叫高達咁囉，係囉。但隔離嗰架叫鋼加龍喎，不如你叫埋呢度做鋼蛋算啦。我覺得咁至怪呀，就係、是、你叫曬其他跟台灣名，不如叫埋呢隻做台灣名啦，喂大佬。唉，係囉，算啦，傳承呢兩個字我真係覺得好笑。 OK， 好，咁下個禮拜呀，即係睇下大家會去睇下個星期嘅字幕版，睇到一頭霧水， 睇下佢點樣譯啦，可以。 唉、哎，邊個咩道劍龍咩人嚟？ 唉、 哎，係咯，係咪師傅啊？道慶龍啊，係嘛？邊個啊？咩道劍龍啊？咩人嚟噶？咩係咯？係咯？邊咩修羅男爵啊？唔識喎，係咯，係咯，嗰唔係叫亞修羅咩？亞修羅啊嘛， 係、 哎，冇咗亞字噶嘛。 冇 腳嘅，咁我唔知啊。咁當年係冇咗啦，當年真係就咁叫修羅男爵嘅啫嘛。係 啊，係啊，冇亞修羅㗎。 都唔係叫亞修羅㗎， 就咁修羅男爵嘅啫。其實係啦。 咁啲人可能已經唔知講咩㗎啦。 嗯。 係啊，唔好講道劍龍，完全唔同嗰啲啊。係啊，咁所以好大鑊㗎。係啊，咩大鐵牛啊咁，係咯，咩外美神啊，咁係唔同㗎，係唔同㗎。係啊，係啊，咁就因為冇傳承到。即係我係幾擔心嘅，其實呢一件事係啊。咁同埋仲有唔係就係話後生嗰輩啲人話唔接受啊。即係後生嗰輩睇台灣版啊，或者係打機戰先識嗰班，唔係喎。我最近見到有班老鬼都唔鍾意叫呢啲名啊。係，我先唔明白，完全冇辦法理解係唔知啊。anyway 啦，係咯，咁俾抌曬啦，係咁啊，成個香港啊，啲街名都改埋做解放路啊，咁啱唔啱？ 太快咗。 系咯，冇意思啊！我覺得係啊，係啊，好奇怪，好奇怪。係啊，好，下個禮拜咁啊，大家可以戲院欣賞到啊，呢、這個啊叫咩啊？鐵甲萬能俠係咩啊？決戰魔神係嘛？ 冇錯， 決戰魔神係 啦，冇曬啲乜鬼咩 Infinity 啊咩冇曬噶啦，而家 我都就咁去副題就叫決戰魔神啫，就咁。 冇錯啦，即係大家入戲院千祈要講啱，係啊，如果唔係個賣飛嗰個又即係想睇咩啦？ 係啊， 冇懶人品咧，我要睇麥尖格色度。Infinity 咁樣，咁佢啊 唔知買乜俾你啦。 佢都用日文問翻你啊，阿諾咁啊，唔知啦。OK， 咁大家睇有冇？仲有咩動畫要講？講曬未？ 動畫就應該冇啦。動畫就係啦，可以講啲劇集啦。跟住我哋 好，咁我哋嚇好翻嚟同大家講下嚇咩嘢咧 ？Unnatural 啊， 嗯， 係啊。 Unnatural 同埋 X-Files 啦，同埋有套新嘅美劇啦，呢幾套 好冇好。咁啊，一次我講曬啦，好唔好啊？ 系啦， 好，系啦，好。